各位观众大家好，又翻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迎天地皆是史才。我哋讲呢个题目嘅咧，有我哋几位嘅铁胆主持啊，除咗小毛啦、乐言啦加齐之外咧，仲有远行咁同我，咁我哋一齐咧就讲呢个题目。咁呢个题目咧，实质上讲咩咧？就系讲呢个大众文化同埋史学之间嘅关系。所以我哋今日咧，即系会讲到咧，就系古代同埋现代里边咧，各种各样可能带有娱乐性质嘅文化啦，或者文学噶，或者系影视嘅作品。咁但系咧，其实佢背后咧有好多嘅历史嘅含义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噶。啊，其实今日个题目系边个定啊？点解咧吓？ 小王， 其实系大家定嘅，不过咁啱喺定紧嘅过程入边咧，小弟就谂起清代大学者张学成一句说话。咁呢句说话就写喺佢嗰个好重要嘅著作叫《文史通义》入边。句说话嘅原文系咁讲，佢话：迎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咁其实个意思即系话喺天地之间，所有嘅著作，唔理佢咩类别，其实都会同历史有关。咁我谂其实佢写《文史通义》，大家都知道张学成写嘅时候，佢个用意系咩啦？因为其实传统以嚟，我哋都对于究竟历史同埋文学之间嘅关系咧，都有好多嘅见解。咁有啲人认为其实文史之间系应该绝对咁分开。但系对于呢一个张学成嚟讲，因为佢提倡所谓六经皆是，即系诗书易礼乐春秋。咁你睇下你读诗经嗰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咁样，其实佢背后可能作为一个文学嘅作品，可能纯粹讲下男女之情。但何尝唔係同時訴說緊春秋時代可能民間嘅社會嘅百態？咁所以其實張學成講認為文學同歷史之間有緊密嘅聯繫，何尝唔係放眼我哋睇翻今日當今我哋見到可能身邊好多嘅事，就算你可能食一個飯，你睇一個電視劇集，你讀一份報紙、一份小說，甚至乎漫畫、電影。你都會見到歷史嘅影子，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個題其實就係好想，好似頭先卓然咁講，我哋希望可以睇下當今歷史嘅傳式演繹入面究竟有幾多大眾嘅成分喺度。 係啊，同埋我覺得即係呢個題目係講緊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去打破咧史學嗰個界限。咁啊嗱，即係我哋講即係六經皆是咧，其實張學成先生講呢樣嘢嘅時候咧，佢係即係已經打破緊清朝啦。即係對於經史子集咧呢個咁嘅分類嚇，咁因為即係歷史咧，可能喺傳統中國咧，大部分嘅人都係認為所謂史部嘅嘢即係歷史。咁史部包括可能啲證書啊，可能真係嗰啲我哋所謂正史啊、編年啊等等嗰啲係有意識嘅即係歷史寫作。咁但係咧，張學成嘅講法咧，其實再提點我哋咧，凡係古代嘅人留落嚟嘅著作，佢哋都係可以俾我哋去運用。所以咧，我哋點樣去運用流落嚟嘅資料咧？嗰啲哪怕佢唔係叫做歷史嘅，咁係即係嗰個歷史學家咧，佢哋嘅功夫嚟。 我喺個題目裏面，我哋都傾好耐，就係關於用史材啊，個材字用呢、這個即係木字邊定係木字邊啦。咁其實正正就係我哋今日討論其中一個關鍵。咁關鍵就係咩咧？就係話其實世界上好多嘅部分、好多嘅資料都可以變成歷史嘅材料，但係關鍵咧係你有冇嗰個歷史嘅才能同埋嗰個選擇嗰個能力，去將嗰啲其實散落喺四處嘅東西變成一個有價值嘅嘢。咁嗱，我哋今日講嗰個大眾文化嘅部分嘅時候咧，有一點咧，其實唔止我哋民間或者關注，其實好似政府都會關注。譬如話大陸咧，其實最近都一直都有講嘅，就係話咧大陸可能好多嗰啲類似叫抗日神劇啊，或者好多歷史改編劇咧，係太誇張或者失實。咁佢哋都講話呢啲咁嘅劇咧係要停，即係話唔可以仲有啲唔完全係離開歷史嘅所謂嘅歷史劇去做。咁亦都有好多嘅規矩啊定落嚟。咁啊，當然亦都有個空間，佢就話咧，如果你係小説改編咧，就可以除外嘅。咁所以亦都導致最近呢一兩年會好多嗰啲嘅所謂歷史劇，其實背後可能千奇百怪，但其實咧係小説改編，總會有個網絡小説墊底。咁呢啲亦都係大家點樣走位啊，點樣去拿捏嘅啲方式。 不，中國大陸嘅文化政策好有意思啊！有啲嘢好即係我哋今日睇，可能限制咗好多我哋文藝創作嘅空間啦。咁但係咧，即係佢有啲諗法咧，確係值得我哋深思。譬如係佢好禁止好多講穿越嘅，即係或者可能限制唔可以有太多嘅穿越劇，就係、是、現代人點樣翻到去古代。即係其實呢個話題，我諗我哋可以陣討論到多深入啲。 係，其實我有個即係之前有啲學生佢喺大陸有編劇嘅。咁佢都有講有啲實質嘅規矩咧，就係咁啊，即係當然係個人經歷啦，係咪佢當時遇到今日仲係咪就 難講？ 咁但係要佢，譬如佢講話黑社會唔出得嘅，即係唔可以有黑社會。咁咧要將佢改成一啲小混混，即係可以用混混。咁所以你見到佢哋明明係小朋友係失落，俾人救咗去做黑社會，但係變咗係小混混。 即係原本大集團係變咗 係啦，咁啊俾有打劫社變咗偷單車啊， 改變局先得人驚啊！即係可能佢明明個黑社會。 那個人係真係 冇套電影啊嘛， 十不不赦噶啦。但上到去嘅時候咧，佢改咗個結局，話佢係卧底啊， 跟住加 最終係 係咯，即係會經常有啲咁嘅神怪。 另外一種常見咧就係咩咧？鬼係唔出得街，唔可以有鬼，咁啊可以，但係可以有妖喎。咁所以咧，你見到好多大嘅電影嘅妖多，但係冇鬼嘅，因為鬼係唔可以。咁呢啲都係你見到嗰、那個 神論嘅 嗰、那個把嗰、那個、把尺係點樣去擺位啊？咁、中間係條線喺邊度？咁亦都係反映緊可能一啲大家嘅想法。 不過咧，我覺得咧，其實今日我哋嘅話題可能從一個好學比較學理少少嘅角度，先去可能簡單咁簡介下點解我哋今日會發覺大眾同呢一個歷史素材之間有密切嘅關係。歷史學好長久以嚟都被放喺一個好高嘅一個學理性，甚至乎認為係一個好科學、好象牙塔嘅東西。而歷史學家做嘅研究都以極度嚴肅、好嚴厲嘅修辭，加埋配合呢一個強勁嘅史料考證著稱。咁但係其實呢啲咁 boring 咁，真係你攞到睇到 introduction 已經唔想再睇落嘅論文。其實作為一個以今日我哋強調 knowledge transfer 即係個知識轉移嘅角度嚟講，其實你唔係轉移緊個知識啊，你係喺度倒緊迷咧，講緊閒。大家睇完之後話：哇！你寫篇嘢，淨係個注都已經水蛇春咁長，我仲點樣睇落去？咁所以其實一路落嚟，我哋見到史學嘅轉變就係我哋更加強調平民百姓嘅歷史啦。我哋撇除咗好多精英主義嘅面紗啦，我哋嘗試用大眾嘅一啲形式去包裝，導致到我哋今日見到喺大眾嘅口味入面好多歷史嘅元素。 我哋可以睇到，例如你喺公眾出名嗰啲書，可能比較出名嘅係嗰啲宮廷秘聞啊，或者啲貪污案，即係點樣去查啊？咁可能和珅係一個非常之出名嘅歷史人物。但喺我哋喺學院式嘅一個歷史嘅研究裏面，其實反而呢啲嘅題目咧，從來都唔會去碰觸嘅。其實你可以睇到嗰個小武老師啱啱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學院同大眾之間其實有一段嘅距離。咁我哋可以睇到大眾成功嘅作品，好多時候就係學院大家唔太重視嘅東西，反而可以睇到一個咁樣嘅對話。 所以我係咁啊，講要講下啲實例。 係咁樣。我諗起可能例如最出名係和珅啦，和珅劇喺我哋學術研究其實唔係和珅個身份，其實唔係太多人， 即係考證已經考證過， 係考證曬嘅。但係你可以見到和珅案或者同和珅有關嘅故事，你可以睇到話拍咗五集定六集啊！嗰套 睇到都唔想睇啦，不斷一打開電視又係和珅，又係呢個肥佬咁，你做乜嘢啫？而家 咁，所以你可以睇到一個咁嘅東西出現。 婉嫻應該好中意睇劇噶嘛，女仔，你會唔會有啲咩劇係 好劇王？ 我最有印象其實就係即係點講《封神榜》。其實《封神榜》係講緊即係商周 啊。暴君率眾妖害人。 係啊，咩哪吒啊？咁啊，當中咧裏邊咧，其實你會睇到就係咧嗰個古代嗰段歷史咧。其實我哋細個讀嗰陣時咧，即係嗰啲咩夏商周咧，就讀嚟讀去都搞唔掂，硬係記唔到邊個叫周文王啊、周武王啊嗰扎嘢。但係當你睇完個劇集之後咧，你就好有印象，就會知道邊個打邊個。 鄭子成嘅商周啦。 係啦，你就永遠都記得。纣王佢做過啲乜嘢啦？你會好有印象咯，妲己啦，一定係記住 温碧巧 嘅啦。 鄭子成仲係張成添啊！最近唔知係呢個走 咗好多。 即係無論喺所謂嘅即係傳達嘅角度或者研究角度咧，其實而家晚近咧係有啲變化嘅。點解咧？就係話，譬如一啲譬如考古嘅活動啊，好多嘅而家嘅新嘅研究方法咧，其實已經唔可以再單打獨鬥。即係我話以前好多歷史學者單人嘅天才形式去做嘅，即係佢一個人就做一個歷史嘅研究出嚟。但係而家咧好多時講緊一個團隊啊，一個集體嘅一個運作。咁好多時咧，亦都除咗係文本嘅分析之外咧，更加多喺實地考察啊，同埋挖掘嘅部分。咁其實係好多唔同嘅專才嘅混合。咁多時依啲嘅研究結果咧，亦都會通過影像啦、紀錄片啦嘅模式去傳達。咁所以話成個嘅對歷史嘅參與啊。去觀賞啊，佢了解的角度就係同以前淨係用文字咧，係有啲變化的。 我覺得婉嫻頭先提《封神榜》嗰個古仔係好有意思，即係可能我哋一路我哋其實《封神演義》呢個小説係成大概成文喺明代左右嘅，但係佢係講緊追溯翻一個可幾千年前嘅一個夏商周嘅故事。如果從我哋今日，可能我都有差不多嘅經驗，就係睇呢個教科書，根本我都睇唔出個趣味即係你都，譬如話你話哦，商周咁樣係一個暴君， 酒池肉林，係 啊，酒池肉林，酒池肉林係唯一嘅趣味咯。咁但係我 因為你好想去 啊， 好想做，好想做，但係你冇辦法可以集資去做到呢件事噶嘛？你只能夠完全係一個即係 imagination 入邊去想像件事係點樣。但係透過可能《封神演義》嘅小説，以至後來再建基於《封神小》呢個小説系列上面嘅出嚟嘅一啲影像。 嘅一啲可能係影視嘅形象，你就會好明像咁樣去睇到，咦，究竟係商末周初係咩一回事？ 嗯， 遺憾咪只係冇咗哪吒啊、托塔天王嗰 陣。不過咧，即係有關呢、這個大眾文化同埋史學應用之間嘅話題咧，其實有即係用翻《封神榜》嚟講咧，我哋有好多思考嘅、 嗯。 作為歷史學家咧，我哋會唔會想普通百姓咧，佢可能理解？夏商周嘅歷史係從《封神榜》嚟， 同意， 即係個問題好大喎。李整點會喺即係呢個時代會同周王去抬杠㗎？ 係啊， 即係呢啲好奇怪嘅一啲嘢嚟。 但係觀眾最中意就係呢啲。 入曬腦嘅話咧，我哋要變咗好多錯誤要去糾正。 但係即係我哋處理大眾文化史嘅關係嘅時候，就未唔止淨係話《封神榜》反映住嗰個朝代嘅。咁其實我哋話成書明朝嘅時候咧，我哋處理大眾文化嘅時候咧，係中間係隔咗好多嘢，即係佢唔係一個反映。現實嘅過程，佢係一個重構現實嘅過程。我哋話佢即係有一個 construct， 即係佢係一個建構嚟嘅。咁嗰個建構嘅過程裏面咧，係反曲折反映住可能啲大眾對於明朝、或者對於朝代裏面嗰啲官啊、嗰啲大臣啊之間嘅一啲問題。譬如好多時都有講，譬如玉皇大帝、大家都會認為佢係即係嗰種嘅腐化啊、嗰種嘅衰啊，其實係一種反映當朝係大於話反映先秦嘅時候嘅呢個狀況。 即係當時嘅小説可能係反諷刺 嘅。咁所以，但係喺呢點上面咧，佢就變咗有力嘅，即係佢係有效果用嘅力。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大眾文化嗰個曲折反應咧，其實好多面貌係可以討論。 另一個可能係頭先阿嘉齊提到，可能我哋一路講到封神啦，仲有一個經典嘅例子就係楊門將，即係楊門女將或者楊家將呢個例子。小説戲曲入面楊家將嘅影像嘅呈現，可能其實同我哋認識嘅歷史係有一大段嘅距離嘅。咁其實歷史學家係面對呢一堆咁樣嘅，即係所謂嚟自四方八面嘅文本好、影像好、電視電影乜嘢都好，甚至乎可能有漫畫添。咁呢一啲咁樣嘅影像嘅時候，可能傳遞住好多未必係正確嘅信息。咁但係觀眾其實係受吸引嘅，咁佢哋會因為得着呢一個咁嘅影像而嘗試去了解多啲呢一個咁嘅歷史故事。咁歷史學家喺呢度入面就會有個好好嘅作用，因為我哋可以透過可能糾正啦、補充啦，令到嗰個研究更趨充實。所以其實兩樣嘢未必係衝突㗎，可能係相互咁補足，有一個大眾文化嘅一個歷史面貌出現，然後一個學術嘅研究建基於呢一個受歡迎嘅影像繼續落去。咁其實係一件互相促進嘅事，我覺得係好好嘅。 小毛你講得好好，我哋都令我諗起咧，即係歌德嘅所謂詩與真實嘅呢個觀念。我話喺傳記嘅敘述又好，喺歷史嘅敘述裏面都需要詩嘅部分同埋歷史嘅部分兩樣結合咧，先至係好嘅作品。喺一點上面，我哋下一節咧可以繼續講落去。各位觀眾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上一次咧，我講咗即係詩與真實呢個話題啦。咁其實詩與真實咧有一啲解釋嘅。我哋話詩嘅部分咧，大家都知係一啲可能同美感體驗有關嘅部分。咁我哋話一個作品裏面必須要有所謂美學或者美感嘅體驗。咁如果冇咗呢啲部分嘅話咧，嗰啲作品就係枯燥嘅資料，佢唔成為一個獨立自足嘅一個作品。咁喺呢一點上面咧，就算係文學作品啦、影視嘅作品，甚至乎好多嘅歷史嘅作品咧，或者歷史嘅陳述咧，都需要有呢啲嘅部分。譬如《史記》就係有足夠嘅詩嘅部分嘅一個例子。咁另外一個部分咧，佢認為傳記或者同類型嘅呢一類嘅有真實嘅作品都有，就係嗰個真實性嘅問題，就係話佢必須要建基於某一啲嘅真實，你唔可以作大。所以你寫個人傳記咧，唔可以變成個人吹水嘅故仔，唔可以變成一啲自吹自擂嘅東西。你一定要有自己嘅弱點啦，有自己的困惑啦，中間喺呢啲部分。咁我認為即係影視作品或者所有文學作品裏邊咧，呢啲嘅元素咧都係重要嘅部分。 其實需要真實呢、這個即係可能相輔相成嘅。具體表現咧喺我哋中國歷史文學史上邊咧，啲演義嘅著作啦，可能到近年嘅嗰啲武俠小説嘅著作啦，其實你唔會離開到嗰個歷史嘅框架噶嘛。即係最後嚇、即係你點樣唔中意嗰個皇帝都好，都係朱元璋登基嚇，係咪啊？即係所有嘢都係即係要喺個框架裏邊去做。咁但係咧，你點樣喺中間發揮就好重要。但係頭先我哋提到咧，嗰、那個即係我哋而家講歷史咧，好似似乎就唔係淨係講啲帝王將相嘅，唔係淨係講啲軍事嘅、政治嘅嗰啲嘢。 要講多啲平民啦， 政經以外嘅。 其實點解會有咁嘅轉向嗱？可以話我哋喺。即係史學界咧，喺十九世紀以嚟，無論係中國又好，西方又好咧，都開始有呢個轉向。最大嘅轉向就是由政治史咧變到去講社會史、文化史，係啦。咁呢個轉向可能出現嘅最大嘅原因咧、就是，即係以往嘅歷史著作最主要嘅對象咧，就是文化嘅精英，甚至乎係政治嘅領袖。咁所以你講以前嗰啲軍事嘅失敗係點樣？ 你講咧嗰啲賢君佢究竟點樣推行啲咩政策？咁呢啲嘢咧對於佢嘅讀者重要。咁、但係今時今日我哋讀歷史嘅人，再唔係淨係帝王將相。再唔係淨係統治者，係平民百姓所有人都睇㗎嘛。咁佢哋嘅讀者都係會關注一啲同自己有關嘅事。咁所以日常生活啦，可能係大眾嘅文化啦，即係好被我哋重視呢、這個轉向就因此而出現。 係啊，咁我都好贊同。即係譬如好似而家我哋會睇到，譬如醫療事啦，咁呢裏面你會係認，即係關乎到即係大家身體健康啊，甚至乎日常生活嘅。咁同時另一樣咧，亦都比較有趣咧，就係你而家即係特別，其實我會覺得亦都同我哋個教育質素改善有關。即係越嚟越多人即係識字嘅時候，其實你哋都可以接觸到歷史，咁、所以變咗咧研究上面咧，其實亦都開始咧越嚟越即係大眾化。我哋唔再係淨係睇一個好高層，咁調翻轉咧，其實好細微嘅嘢，我哋開始做一個研究啦。譬如一啲物質生活啦，譬如化妝品啊，甚至乎係一啲 你老本行啦、啊，化妝品、啊。 sorry， 比較中意呢樣嘢啦，係係啊，譬如衣飾打扮啊。咁、其實對於好多人，即係但係對於百姓嚟講，即係普通嘅市民嚟講，其實呢啲係反而係仲感興趣，即係同佢哋講一啲好制度史嘅嘢，其實佢哋未必真係咁感興趣。咁所以調翻轉咧，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就有一樣嘢就好特別啦，就譬如好似以前有啲文本啦，即係好似先提到嘅《三國演義》嗰啲咧，咁其實裏邊可能對於某一啲嘢，某一啲即係歷史學家嚟講，就覺得裏邊有好多嘢其實係假嘅。咁但係咧，假嘅嘢其實對於百姓嚟講，譬如百姓嚟講就好睇，反而仲有追韓城。即係調翻轉，好似頭先阿小木都有提過咧，就係話，即係你寫篇論文，其實未必有咁多人睇。 流通率其實好低嘅， 有時我諗師姐頭先提到一樣嘢好重要，就係、歷史係好 factual。頭先小木師提到，好事實嘅嘢，好真憑實據，我哋經過科學嘅一啲科學方式嘅驗證啦，喺學院派嘅歷史學嘅一個研究。咁但係其實我哋仲有一種東西喺師姐提到，就係、一種公眾嘅記憶。公眾認為可能喺某一個時間，佢認為呢一樣嘢可以反映咗我啲心裏邊嘅啲嘅問號。頭先阿卓賢都提過一啲明代嘅啲演義，其實你睇到明代好多嘅小説，絕大部分都未必係直接對應翻可能《水滸傳》嘅宋朝或者係《西遊記》嘅唐朝，其實實際可能更加對應嘅佢哋自己面對緊個處境而產生嘅嗰種記憶。所以其實我哋睇到係當印刷嘅技術改善，當社會大家嗰、那個話語權，或者我哋可以用另一個過媒體呢概念去睇翻成個社會，我哋見到大家都希望講自己嘅故事嘅時候，我哋會變相令到我哋嘅話語嗰個話題唔一樣，即係令到我哋大家會覺得大眾嘅文化先係大家會關心嘅東西，因為呢一樣嘢先令到我哋可以去論述自己一啲嘅感受。 所以咧，歷史嗰啲作品，即係或者係一啲發揮歷史嘅作品咧，佢哋嘅出現咧，除咗佢哋係本身係歷史嘅一種演繹同埋發展之外咧，我哋去研究嗰啲歷史文藝作品啊，譬如研究演義咁樣咧，其實係一個即係史學嘅新趨向嚟，啲係涉及所謂文化史嘅研究，或者係大眾閱讀史嘅研究。嗱、譬如我哋講《三國演義》啦，你要喺裏面講劉關張佢哋嗰啲關係啊，三國之間嗰啲戰爭嗰啲，你唔會攞嚟做史料嘅。但係咧，你見到劉備關羽張飛佢哋嘅關係咧，我哋可以講咩？我哋可以講明朝嘅時候男性友誼係咩回事？係咪？啲係文化史嚟，咁所以係開擴咗我哋好多嘅空間。 喺一點上都可以講翻少少。第一就即係十八世紀嘅啟蒙運動裏面發現對人嘅發現，係 啊， 同埋除咗資產階級向上升之外，就係、市民階層開始多起上，因為啲人除咗耕田之外，開始好多各種各樣工作喺城市度做，因為城市嘅原因加埋人質上，所以佢哋必須要有種種嘅娛樂。而嗰啲娛樂咧，對我嚟講最緊要係佢嗰個娛樂咧，佢好自然地選擇以歷史為佢嘅娛樂嘅其中一部分。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人一個好重要的一個原初嘅能量，就係話佢希望覺得吸收歷史作為佢吸收知識嘅一個重要嘅部分。咁避免我哋每本捉得好唔好啊，係另一個課題。即係話嗰啲歷史劇做得好唔好，歷史故事做得好唔好係一件事。但我認為呢一點係顛破不破，就係話我哋人就算只要我哋食飽有啲温飽有富足之後咧，我哋第一時間可能會諗就喺我哋吸收知識嘅時候，想知道曾經發生過啲咩。 我諗對於人嚟講，過去有一種魅力，即係過去可以令到大家有好多想像，有好多。都冇得翻轉頭咯。咁如果我曾經有啲咁嘅經歷，如果係點樣，即係好似我哋成日玩三國志，我都最深刻。 過去咗嗰啲版本，係 過去版本 即係過去的版本好唔吸引，最吸引係啲咩嚟？孔融啊，公孫道統一天下，大家又覺得開心啦。 好，嗰啲真係 Mission Impossible 嚟嘅。 但你反而會覺得改寫咗嗰種過去，你會有一種魅力喺裏面。咁當然大家知道呢樣嘢係唔存在，但係你可以感受到其實過去有一種大家幻想嘅一啲嘅感覺喺裏面。 我頭先聽到大家咁樣講啦，我覺得其實阿卓仁有句好重要，就係 Enlightenment 嘅時候，我哋講人嘅出現。其實而家歷史學有一個好大嘅趨勢，就係我哋隨住同呢一個所謂 pop culture 或者 media 之間嘅關係越嚟越密切。其實我哋好多歷史學家做緊嘅一件事，就係除咗將知識轉移大眾之外，而歷史嘅撰述入面其實係多咗個人嘅參與。呢啲人其實係未必係有受過所謂嘅好學院式、好專業嘅歷史訓練。咁但係其實唔代表佢哋嘅嘢係唔值得重視。譬如舉個例，如果我哋咁樣想像，這個羅冠中寫《三國演義》，我姑且假定是真的他寫的先啦，雖然很多的即是很多的爭論，但是羅冠中的《三國演義》和陳壽的《三國志》他分別在哪裡？即是我們可以看看他會不會當中有一些一脈相承。你想想一件事，明代羅冠中開始寫這件事的時候，其實他追述緊遠古，他是明代人，對他來說其實《三國》已經是遠古時代的東西，他拿著的最重要的資料其實就是正史的《三國》字，而正史的《三國志》是一本官史，但羅冠中是以私人的身份參與架空這個歷史，利用這個歷史的舞台去展述他自己對於這段歷史的看法，從而可能中間有些改動。譬如我講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我很喜歡馬超，但我喜歡的馬超其實是演義裡面帶給我馬超的形象，甚至乎後來建基於演義上面再出現來自日本的林林種種關於三國的遊戲，無論是謀略好或者後來三國無雙的動作好，你都會見到馬超展現一個代表著屬國正義的人物的面貌。但如果當你拿回文本，即是正史的《三國志》來看的話，馬超第一並不如這個我們後來見到的大眾文化形象裡面咁靚仔咁好打，他連那些誠意那些都打不贏，是吧？第二，其實他在入屬之前做過很多很不見得光的東西，是啊，那這些其實都反，即是在反面上面令我們覺得，咦，原來一個個人的架空他的重新的詮釋，其實並不代表歷史的真實。 即是我們說《三國演義》之前有所謂《三國志平話》《三國志種族演義》即種種一連串的演變而成的一個部分，裝住的是一些即是其實挺不反過所謂大歷史的，即是說以崇毅為依歸歷史，同意就算是東吳那種的世家大族都不是，他走的是另一條路的歷史，他嘗試講一個賣草鞋出身的人怎樣去成，即是我們叫法式變態的故事，即是慢慢變態的意思，即是變得富態， 變得富態， 即是這個是麥掛本的講法， 好像是 世界組，即其實是有那個當代的故事，還有無論是《水滸傳》也好，《三國演義》都有那個關羽形象，《水滸傳》是大刀關勝，他們都是揸把大的關刀騎著馬，即是關勝就是比演義更加早一步模仿所謂關羽的英雄形象，這個英雄形象也是來自一直以來歷史的慢慢的轉變，關羽被神化上升的一個過程的反應，這些其實也都是代表著小說裝著的東西是很有價值， 所以我覺得有趣的地方就是剛才卓仁講得很好，那個人物的形象怎樣去轉換，而歷史學家的工作是什麼呢？就是我們要拆解剛才譬如關羽、關勝、陳壽、羅冠中等人之間他們的關聯，甚至乎一個作為重要的文本史籍，他在一路流傳千幾年的過程裡面吸收他的受眾，他怎樣看這件事，然後他怎樣用回這些材料做回自己的故事，今天我們才面對一個更加恐怖的時代，就是個個都是史家，好像你今天我提的嘛，所謂刑天地皆是史才，大家打開社交的平台，今天你吃過什麼飯啦，我跟誰去過街啦，我今天心情如何啦，一張照片啦，一句說話啦，一個 status 的分享，可能往往就會成為了一個重要的史料，有朝一日如果羅樂言飛升國際，拿了諾貝爾獎，我們去研究你的時候呢，你的 Facebook 上面今天留下千言萬語就會成為我們最重要的 part， 那你快點抹低它， 我follow 你的嘛， 我知道 所以其實我想即是如果到今天來看的話，其實作為一個資訊這麼爆炸的時代，真是天地間所有的史料我們都可以用，任何的東西都可以用作是歷史的材料的時候，做歷史研究就會面臨我們跟家齊經常聊天講的一件事，歷史學家越來越辛苦， 因為當我哋做一個小問題嘅時候，你睇嘅資料已經唔係傳統嘅檔案啦、史書、 一手嘅資料、二手嘅研究啊， 係啊，堆積如山，柱上有疏，疏上又有呢一個正義，不斷咁樣去出。其實嗰個學術嘅爆發同埋嗰個沉澱係令到我哋都透不過氣。 我諗其實呢樣嘢存在於古代，即係今天資訊嘅爆炸之下，令到我哋有。我哋嘅資訊，我哋閱讀嘅資訊量嘅多，但其實嗰件事係不斷咁存在。啱啱小寶都講，即係溯源再正義，其實係不斷咁再累積上去嘅歷史嘅基礎。 頭先小寶講一個好重要嘅點咧，就係、是、資料係可以無窮無盡，但係最重要係嗰個本體，我哋點樣閱讀嗰啲傳統嘅譬如嗰啲 popular culture 啊、popular 嗰啲著作。咁但係我哋有個本心啊，去睇清楚分辨是非啊，睇清楚個歷史嘅事實係點先重要。 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佢話迎天地間皆是史才啊，大家都有呢一個咁嘅傾向。特別我哋而家好多人都真係對，我覺得對香港整體對歷史嘅嗰個興趣係增加咗。但係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都仍然好希望大家喺研究歷史係要有翻個即係專業嘅訓練同埋嗰個本心。 係冇錯。咁你話咧，就係、是、香港人點啊？點睇歷史或者香港嘅歷史嘅基礎觀點係點嚟嘅咧？依一點我諗都係非常之有趣。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歷史係咁話，一齊討論下。各位觀眾好，有翻嚟歷史係咁話，咁我哋上一節咧講咗好多關於即係史實真實嘅問題啦，嗰啲嘅作品嘅原本嘅歷史啦，同埋佢嗰個改編嘅過程，其實發生啲咩事啦，中間變化係點啊？咁呢啲咧其實都有珠玉在前，好多好嘅研究。譬如話講楊家將故事，有所謂嘅儒家石先生嘅《楊家將故事考信錄》噶，咁佢將所謂楊家將一直以嚟啲故事嘅即係典故嘅源流啦、梳理啦，將佢同歷史之間嘅比例即係講翻清楚啦。咁中間有啲咩嘅對錯啊？嗰啲分析咧就係、是。通過對比咧就好清楚講咗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楊家將或者最早就係楊業啦。咁佢都講到即係嗰陣時，即係北漢嘅政權裏邊，佢點樣去即係幾乎一個人獨立去支撐，同埋之後歸降咗喺宋朝嘅時候，佢哋都嘗試去北伐，咁啊失敗啦，咁然後身死。咁點解講到中間同宋初好多嘅聯繫都喺度有梳理？咁亦都講到咧，即係呢啲嘅作品或者啲小説故事咧，其實值得研究。咁其實係可以做咗啲好精彩嘅。评论 咗， 有一论文出嚟。 系啊，我谂起即系，譬如我做法制史为主啦，所以就法制史里边中国历史嘅大人物，当然系包公啦。 金超群 系啊，包公不能够不研究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由包公嘅脉络睇起咧，我就会即系讲包公案啦。包公案系明朝一个唔知咩人写嘅一个小说，或者小说结集啦。咁啊，里边即系其实如果我哋从呢个文艺嘅角度嚟睇咧，那个收围好低。啊，即係寫得唔好嘅，咁同埋所有橋都係啊，包公唔知點樣發夢啊，或者啲咩神鬼顯示啲案情俾佢 係嘛， 啊，總之好求其嘅，咁啊即係好和稀泥咁樣咧，就 咩咩狸貓太子啊，包公審烏盤啊，咁即係其實係神鬼嘅嚟。 咁去到後期，即係可能包公故事再俾阿馮夢龍去即係再包裝、再 rewrite 過啦，再寫過嘅時候就好睇好多。好，但係咧。我如果作為一個研究法制嘅人咧，睇啲咁嘅資料咧，有咩好睇咧？啲咁嘅小説，其實最緊要係睇到大眾嗰個口味，同埋咧佢哋對於法律嗰個意見。咁譬如我睇到啲咩咧？我做過一個研究就係講刑求啊，即係點樣你去 torture 啲人咧，然後得到啲資訊啦。哇！我如果睇包公案裏面咧，佢原來大部分嘅刑求都係可以揾到實情。咁即係意味住啲咩咧？ 嗰啲逼供係真 嘅，係啊！嗰啲逼供有用啊，係啊！逼供有用，即係佢覺得呢樣嘢係 work 嘅。咁所以點解譬如我睇啲明代嗰啲判讀咧，會見到啲人係要求法官有乜刑求嗰個犯啊咁樣，即係會有咁樣嘅一個大眾嘅反應喺當中。 啊，嘉實聽完佢咁講咗，咁即係周星馳啲古仔刑求，即係繼承字包公，我唔想夾手指啊， 仲要 好多好多。 喂，嗱，我哋可能俾人睇得最多，對包公最大嘅認識，當然頭先啊小毛提過金超群， 金超群 睇過啦， 我都係嗰件小正嗰，即係我記得都好細個嘅， 我相信大家耳邊都係聽住嗰首音樂。 即係佢講佢金超群，佢係一個即係敬業熬業嘅演員啦。咁佢要飾演一個真係，我諗佢自己本身都係好尊重嘅一個古人。咁佢拍呢、這個佢做呢個包公之前，佢有一段時間係同佢太太分房瞓，即係要清心寡欲咁樣去，即係一心一意做好呢件事。即係我覺得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哋今日我哋個課題係講一啲 pop culture 同或者叫做大眾文化同呢一個歷史嘅聯繫嘅時候，金超群都係一個好活生生嘅個案俾我哋睇到，就係、是、一個現代嘅人同一個距離而家千幾年、一千年前嘅人，佢之間個連結， 即係佢要做啦，我請佢上身咁樣啦。佢好煞有介事咁去做好成件事，咁令到即係宣傳好咩都好，令到我哋將嗰個古代同埋當代之間個連結咧，有更加多嘅想像喺度。我覺得呢個幾得意。 補充一句好簡單，你諗下呢幾年再拍翻。包公、哦、都係仲要請翻金超雲同黃家駒， 係啊， 你嗰種阿迪龍都做過 嘅，阿迪龍都做過，都 OK 都 OK， 即係另外一個感覺。 好彩佢哋唔係做魏忠賢啊嗰啲角色，如果唔係就要可能 好驚好驚， 先可以去完全投入。但係咧，我覺得包公個故事咧有幾樣嘢咧，我好得人驚啊！但係我哋就睇個電視劇嘅時候咧，就睇得好似好開心啊，或者好滿足咁樣。譬如係嗰啲壞人。就用九頭鴿伺候，或者龍頭鴿啊、虎頭鴿咁樣，其實係咩回事呢？嗱，呢個同歷史嘅事實咧，有當然相當遠嘅距離啦。當然呢啲即係用嘢鴿人係一個好恐怖嘅酷刑嚟嘅。係啊，咁喺宋朝就應該唔會發生。係啊，咁所以包公裏面就純粹一個幻想建構，但係咩刑罰嚟嘅？其實大家唔好咁美麗睇下佢斬頭。喺腰斬， 腰斬啊！ 腰斬係咩意思啊？即係喺條腰度斬落去， 斬 你之後，你全部就先死啊！ 係唔會即刻死， 要哀哭半日啊！我諗先會死亡，你幾恐怖嘅一個刑罰咧？即係包公專係斬 嘅 即係唔好講佢其他嗰啲嘢。不過即係某程度上咧，包公嗰個電視劇咧，我哋睇到啲咩咧？即係如果唔係喺佢反映小説之外咧，最緊要係反映咗可能譬如台灣嘅百姓對於司法公正，對於官員清廉。嗰種期待，啊，即係我哋睇，即係台灣嘅民眾嚇，尤其是喺陳水扁片，我都見到啲大嘅貪污案出現。 咁從呢個角度去睇，唔怪之大陸成日拍風信啦， 係啊， 原來有寓意嘅。 咁呢個即係包拯嘅故事咧，呢個電視劇咧係風魔兩岸三地，即係幾乎大家都係風魔，都 係有緣白嗰種， 係啦，即係。 我想在五十年代以后即是开始我们接触电视或者电影之后影视变了成为了我们去接收某一种比较有故事叙事式的一些历史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所以其实从今天我们数回去上几代的人都好其实我们对于電視劇是作為一個很重要我們勾起我們歷史記憶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所以你剛才講包公或者剛才師姐第一節講到其實講緊封神榜或者我們可能看剛才放 break 我們有講究竟你們認識的薛丁山是馬德鐘啊還是 黃日華啦 是啦所以你見到個記憶其實是我想講又是影視的個作品和我們去認識歷史的記憶有很密切的關係但當然不同的年代都有看到不同的故事 是其實中國電影起點其中一個是莊子史妻都是以一種的即歷史的故事即是小故事的嘗試去做一些改編證明了這種的改編 是有很長久的歷史 其實也都可以回應回就好像剛才都提過其實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可以是做主人用所以其實呢你會發現到呢其實一些歷史背景的劇集或者電影是特別吸引其實對於我們自己教學來講我有時自己都會有個反思就是其實有一啲嘅電影啊或者劇集咧，佢哋用咗歷史做背景的，而且確係可以引起到學生咧有好大嘅興趣。但係其實又有利都有弊。即係譬如好簡單就係《步步驚心》之後，大家就好熟悉一個皇帝叫雍正啦。咁但係其實之前咧，可能其實啲學生對於呢個清史係一無所知，甚至乎佢哋咪淨係識或者話俾你知。應該都不會還珠格格都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因為現在都他們很年輕 有新版 是的所以你就會發現了原來其實有一個歷史劇集或者是電影出來其實學生是會有一定的興趣 的 但也有一個問題就是他們可能有時真的會將過度代入即他真的當看那個劇集或者是那個電影就已經是真實我最記得有一個例子就是有學生問過他說其實十月圍城是不是真的在香港完全是出現過 即是這件事 是啦、就是這樣一件事出現過呢因為呢電影就說自己 是真實改編的 十月圍城就是剛剛孫中山來香港的時候就是很多人就襲擊他 有 些香港的事就保護他就是這樣的一個電影 是啦他就即是問我是不是真的這樣啦當然我就真的有少少 有嘢好多要澄清 嘅，係啊，其實真係好多嘢要澄清嘅。 我覺得嗰、那個十月圍城係幾值得可能歷史學家關注嘅電影，即係撇開我同意阿婉嫻頭先講嗰個狂想，即係歷史學家本住我哋對於發掘歷史真相嘅良心，你見到一個受觀眾歡迎、會深入民心嘅影像，如果有機會會帶嚟一啲可能未必係咁啱符合歷史事實嘅一啲論述嘅時候，我哋可能係會有擔憂。甚至乎會真係想攞起支筆， 去糾正 澄清 一下，去澄清一下呢一啲咁嘅嘢。不過《十月圍城》佢本身個電影，我反而關注佢究係咪件事真係發生過。呢樣嘢對我嚟講未必係太重要，我係留意點解佢會用一個咁嘅 idea， 因為呢套戲入面其實同我哋傳統將辛亥革命就等於孫中山嘅呢種論述係完全唔同。佢係花咗大量嘅篇幅，成套戲嘅篇幅去講，譬如拉車仔嘅謝霆鋒啦，或者其他 嘅楊雲， 係啦，即係好多更加低下階層嘅人，但係呢一啲嘅平民百姓其實係辛亥革命嘅實際參與者，即係而個電影最後都講咗孫文走嘅時候喺只船度諗翻起佢今次嚟短短開一個鐘頭嘅會議，但可能為咗好多人，有好多人為咗革命大業而犧牲咗，佢流咗一滴眼淚。咁其實我諗佢係想喚醒一個好幾次我哋歷史而家嘅發展嘅傾向，我哋去嘗試關注大事件背後犧牲咗嘅小事， 前台人物之後後 邊嘅人，冇錯啦。 喺《十月圍城》上可以再講多一個觀點，即係嗱，我哋話個故事嘅情節嘅部分當然係虛構啦，就冇乜好討論，即係佢一定係虛構。但係咧，電影嘅有趣之處咧，就係佢除咗係講故事之外，佢仲有景，即係話佢仲有 setting， 佢一定你會視覺上見到啲嘢。但係喺《十月圍城》所屬嗰個時代咧，佢對嗰當時的香港的想像，在當時那個水平來說是相當高， 相當不錯，相當不錯， 即是重建，譬如你會更一開始會見到一個就是太平山的遠景，你做那些想像，那些投資下去呢，你如果沒有一個這樣大眾文化支撐的話，一個歷史學家說我們會幫你整個這樣的模型，談何容易，你怎樣 去做到這件事。所以要去建構一個，即係或者回答院校嘅問題，就係要俾一大眾去諗到嗰個想像，先起點就係你有啲嘅嘢係俾到人睇先。而嗰個睇咧，要俾到嗰樣人睇咧，係需要有資金嘅支持同埋大家嘅投入。咁所以喺依度咧，我哋一定有一個平衡同埋一個取捨。 我諗有套韓國嘅電影咧，我突然之間好深刻嘅印象，嗰套叫《老根李事件》，其實有啲沉重嘅套戲。 好難講啊，聽都冇聽過。 老根李係一個。一個橋底嚟嘅，咁啊講好普通啦。咁其實話說就美軍有一段時間喺寒戰嘅時候要退卻去釜山啦，咁所以就趕走啲村民啦。咁啲村民跟住美軍嘅指示，其實就走到一個橋底，諗住瞓一晚啦。咁期間咧，美軍覺得拖住呢一班嘅村民係令到佢成個行軍係非常之唔方便，所以就確定咗將佢哋殺死啦。咁因為其實當時大量嘅韓國嘅男孩子已經出咗去當兵，嗰啲全部都係俘虜嚟嘅。咁故事裏面呢就講到嗰啲美軍喺兩邊，因為佢係橋底啦，喺兩邊用機槍射死曬所有嗰啲村民， 場面好震撼， 係好震撼啦。咁可能最後有 火燒身嘅相反， 係啊，係啊，留俾大住啲，一齊走，一定要一齊走。 咁最後生還者剩翻幾個啦。第二朝起身望到嘅就係好有趣係咩咧？係一個北韓嘅民兵問：你哋有冇事啊？其實裏邊故事係我覺得影視令到我哋嗰種。感受深刻，因為文字書寫可能始終需要靠嘅想像，但係影視有個好處就係令到你即刻對於嗰件歷史有一種好大嘅反思感受，就係、是戰爭嘅罪行啦，究竟寒戰是誰，即係是非誰屬啦？可能其實件事裏面未必反映到，但我哋可以睇到頭先講嘅一樣嘢，就係我哋點樣從一個大嘅歷史嘅敘述裏面。我哋好多時候慣性嘅一啲喺教科書嘅啲知識，其實一啲嘅影視嘅作品係可以幫助好似《十月圍城》咁樣嘅一啲反思，例如究竟背後有冇好多嘅故事裏面我哋唔忽略咧。我講老根尼嘅事件，其實講一個戰爭罪行有冇出現過？ 喺個真實同埋虛構嘅問題度，令我諗起一個電影叫《少年派奇幻漂流》，喺裏邊就係講一個即係少年經歷海難七十幾日漂流生還嘅一個故事。咁、這個故事有兩個部分，一個咧就係佢自己敘述同只老虎一齊生活幾十日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大家查證咧就懷疑咧其實係一件好殘忍嘅殺人同埋食人嘅一件事件，因為佢要生存。咁而中間嗰個問題就相當之簡單，就係話兩個故仔裏面相信邊個故仔？一個故仔有神有老虎，一個故仔係冇神冇老虎得殘忍。咁然後嗰個主角佢問嗰個作者，佢問佢：你相信係有老虎嘅故事定係冇老虎嘅故事？我相信呢一個問題可以回答到，就係我哋相信大眾文化裏邊有老虎定係冇老虎。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嘅尾可能有啲沉重啲啊，咁我哋繼續咧都講一個沉重嘅， 繼續沉重 電影嘅例子。雖然係沉重，但係咧佢代表住咧即係電影可能有一個好大嘅威力，就係即係。 之前有個電影就係《經世未了緣》，就是麥麗吉遜做主角，講個蘇格蘭爭取獨立嘅一個故事。咁呢個劇呢、這個電影咧，當時已經非常受歡迎，非常震撼。咁但係喺最近呢個蘇格蘭獨立嘅一個風波裏邊咧，麥麗吉遜呢個電影重新又攞翻出嚟，成為咗一個大家視佢為蘇格蘭獨立嘅一個標誌。咁所以可以講個電影嘅大眾文化嗰、那個影響力同埋嗰個即係覆蓋能力咧，其實可能係其他各種各樣媒介咧係比唔上或者做唔到，或者歷史嘅研究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出嚟。 韓國咁樣好似太極旗飄揚，正正就喺當時候韓國開始做緊陽光政策，希望改善韓半島之間嘅關係嘅時候，一套好典型嘅一種渴求統一啦，渴求大家兄弟之情和好嘅一種感覺，其實都嗰陣時有刺激到當時候大家對於兩韓統一嘅一種好重要嘅想法。 所以歷史俾大眾去論述嘅時候，即係其實佢即係好多時候係無論係一個普通嘅作者，或者係政府後面支持嘅一啲活動啦，佢都係對現實嘅政治、現實嘅文化係產生一定嘅威力嘅。譬如我諗起喺即係十年前、十幾年前啦，中國仲係朱鎔基做總理嘅時候，咁就有《雍正王朝》呢個電影電視劇。咁《雍正王朝》裏面就強調改革嘅重要性啊，點樣去打到貪污啊，同埋呢一啲職責啊咁樣。 相當勤政嘅。 係啊，所以呢啲對當時可能係統治者嚟講係好有利嘅，或者佢哋就係希望大眾咧接受呢個咁嘅呢啲咁嘅政策啊，咁所以攞歷史出嚟做佢哋嘅，即係為佢哋背書，去支持佢哋。 講多個短嘅塞德克巴萊 啦，都係經典冒寫事件 啦。但除咗大家關注冒寫、關注日戰之外，仲關注即係當台灣嘅啲少數嘅 原住民 嘅村民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 呢套戲我覺得呢套戲重絕，因為佢用個原住民係有雙重嘅定義，一個就係日治時期原住民，一個就係國民政府治嘅時候嘅原住民。即係變咗其實佢一戰雙雕啊，套戲所以係 相當大威力 嘅，相當大威力。咁另外仲有一套，我諗都其實佢又唔係電影啊，即係紀錄片啦。1988年中央電視台何雙，我唔知道在座幾位有冇睇，即係好多人都認為呢套戲同89嘅六四事件係有直接嘅關係，即係總撰稿人嘅蘇曉康啦、黃老雙啦，蘇曉康到而家仲喺美國，即係流亡，即係即刻流亡。咁佢早幾年我睇過一個訪問，就係講佢啱啱即係佢要走嘅時候，同埋佢後來佢爸爸因為佢過身啦喺國內，咁佢都要翻嚟，咁但係都有好多嘅阻滯。咁啊，呢套戲即係呢個紀錄片嘅背後，而家有好多學者即係訪問翻啊蘇曉康佢哋，咁佢都話其實當中可能有少少嘅意見係較為淺陋嘅，特別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嘅抨擊係嚟得好急躁，同埋冇一個經過一個好系統、好細緻嘅一個考量。但係當時佢哋對於呢一個中國文化、這個傳統文化嘅抨擊，亦都被附會催生成係對中國共產黨嘅批評。而有好多更加多嘅後來嘅學者研究啊、推想啊，就將呢個紀錄片集同六四事件即係自然咁關聯起上嚟。咁事實上的確，你睇翻佢哋作為總撰稿人嘅下場，都見到個關聯嘅。咁所以我哋有陣時可能會想象就係一個影像嘅威力咯，佢未必係催生出歷史事件，但可能喺我哋研究回顧嗰段歷史嘅時候，這個影像喺嗰個時代嘅出現唔係偶然嘅，佢可能同個社會嘅因素、文化嘅趨勢有關，而種種嘅元素糾結起上嚟，就催生出咗個歷史事實。 所以歷史嘅元素加埋影像， 影像元素 係一個相當可靠，同埋一個相當傳播能力好強、 好強嘅東西 嘅話咧，個威力係相當大。 但最搞笑係咩呢？就係即係如果係一個歷史嘅電影或者歷史劇集係愛嚟諷刺時政嘅話咧，咁嗰啲統治者又會好快能夠對號入座。嗰樣嘢講緊我。系咪？ 即系你望住嘅时候会觉得，咦，好似系我咁样。 即系其实， 所以又翻翻嗰样嘢， 你真系更加不强。系咯，我真系。 其实大陆拍和珅，我觉得系有个背后嘅原因，就系我希望有啲人会对号入座啦，咁样知道中国嘅情况。 最犀利系咩咧？和珅咁多年都系冇事噶。即係所有嘅劇集裏面，佢做盡壞事，但係每一集最尾都冇事。 都有冇唔好下場嘅？ 咪皇帝其實我好中意佢 嘅。皇帝做嘅結果佢簡單啊嘛，因為俾人整縮㗎嘛。 係啊，就係 佢中間做咩都得。 係啊，好似周星馳嗰啲咁樣，做韋小寶帶埋阿多隆帶佢去抄奧拜家嗰啲咁樣嘅古仔，你就見到嗰個即係歷史嘅影像。同埋我好想分享就係除咗嗰個真係可能同個歷史事實有關之外，更加多可能有陣時係會。透過嗰個導演或者個製作嘅團隊，透過嗰個影像去表達佢哋對於某一個歷史事件嘅懷疑。咁譬如我記得我有啲好真係印象好深刻，1999年諾比桑再拍嘅 聖女貞德。其實我覺得呢套戲個英文名係正啲，英文名係 The Story of Joan of Arc， 跟住一個冒號啦 ，The Messenger。即係一個傳信息嘅人，我覺得呢個係好正嘅意思，因為其實佢喺入面嘅嘗試掘翻傳統以嚟好多學者對於貞德嘅形象，因為我哋都知道聖女貞德嘅故仔，佢一個好宗教狂熱嘅，為咗解救法國，然後佢帶住一個法國軍隊擊退英國軍隊復國，入面糾結住好多對天主教廷嘅崇拜啦，對神嘅信仰啦，以至到對法國嘅民族主義。但喺諾比桑筆下嘅聖女貞德，佢形容佢係一個疑似患有一個嚴重的精神分裂，佢有幻聽，所以佢先至聽到神同佢講嘢。而就係呢一個咁嘅幻聽，導致佢有無比嘅意志同毅力，可以穿越一大堆嘅英國佔領區，去到法國皇帝度，然後為佢加冕。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可能係嘗試帶出緊另一種嘅信息。我哋好多對於歷史已經有定案嘅故事影像入面，可能係提供咗另一個線索，用咗歷史學家我哋不如試下從呢個角度去諗下，其實中樂花嘅故仔係咪有啲唔同？即係我諗呢一個其實可能我哋作為歷史學家可以再作去即係深入思考嘅。 其實關古人嘅文藝創作咧，即係再即係歷史嘅一啲文學咧，有啲嘢我哋做歷史學即係嚴肅嘅研究做唔到啊。 係啊， 就係我哋要交代一啲細節啊。 係啊， 係咪我哋淨係資料淨係呈現到一啲一個個好似片段嘅或者係碎片俾我哋睇。我哋點樣砌翻埋佢哋咧？咁有時可能真係要文學嘅創作先可以砌翻埋。但係喺文學創作當中，你點樣講到嗰件事事與事之間係合理？咁你當中可能我哋有啲思考係歷史學家諗唔到。 咁所以其實好似遠行咁啊，我都知道遠行有啲研究係關於上海三十年代嘅，可能一啲女性嘅形象，嗰啲形象會俾你有啲咩啟發？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 其實裏面咧，你睇從佢個形象，其實我覺得係最重要，可以反映到當時嘅社會變化。同時咧，亦都你會睇到就係咧一個大嘅政治環境點樣影響緊一個普通人嘅生活。即係呢一個其實我會係覺得讀歷史最有。最得意嘅地方就係、是，其實我哋好似一個好獨立嘅個體，每日過緊自己的生活，但其實我哋又唔可以同一個大時代脱節咗。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就係、是、特別上海呢個地方，就係、是、因為一啲嘅租界嘅問題，令到佢有一種好同中國其他地方嘅發展有一個好大嘅分別咯。咁所以你亦都會睇到一種大眾文化點樣慢慢去流傳。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呢一個會係一個即係、就是、歷史學家咧比較即係、就是、好玩。亦都係我好感興趣嘅地方， 影像同嗰個歷史事件之間。 嗱，可能大家講咗好多，即係個影像啊、歷史嘅啟蒙嘅全部分。我真係想問你講啲啟蒙嘅嘢，我想問你哋自身有冇啲咩大眾嘅媒介啊？我相信你哋小朋友最初嘅時候都唔係睇《廿四史》出世第一件事係《廿四史》， 而家都係咁。而家如果唔係研究所需，都唔睇《廿五史》 咁大咯。即係你唔應該咁樣做啦，係咪？咁你哋最初嘅所謂歷史嘅啟蒙係應該係通過大眾媒介而 係啊。 咁你哋各自通過啲咩媒介？大家都講下好嘛？ 遠行先嚟， 遠行 Lady First 電視嘅，因為我好中意睇電視嘅，我一定睇電視。 我估 我都希望係，可惜唔係。 可惜係大運河。 係，我 認唔啟華，唔啟華，唔啟華， 就徐陽帝。 徐陽帝，即係我認識嘅第一個嘅，即係唐朝君主，都係真係睇大運河翻嚟嘅。即係你會真係有一個深刻嘅印象。同埋咧，我覺得嗰陣時咧，細個嗰陣時真係拍好多呢種好歷史背景嘅劇集。譬如係邊一套咧？另一套有一個深刻印象就係《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正咯， 係啊， 太平天国正。王玉華第一次做奸啊！ 係啦，你就會認識到原來當時係有段咁嘅歷史咯。而家其實而家同翻啲學生講書咧。他哋唔知道係咩一回事。 佢哋可能黃日華都唔知係邊個。 其實太平天国真係震撼我，覺得，因為即係當年我覺得都係抌咗好多本落去。我仲記得蕭朝貴係劉青雲，係啊，佢宣傳佢喺長沙攬大炮，話佢咩隻身扭轉太平天国嘅命運，我到而家都仲記得。你就諗下嗰個影像係幾咁入血。 但我估男就應該多數係打機。 係咯。 我啟蒙就係呢個三國。第一代， 第幾代？ 第一代， 我真係冇玩過第一代。 第一代我覺得精彩， 我係第七代。 第一代係咩？ 唔係 話 全英文 嘅，唔係話我後生過你未玩過，只不過我嘅生活條件冇你咁好，所以我就冇咁早接觸呢個電話。 第一件事就《三國志》第一代，第一代咧就冇中文嘅，我覺得好多英文喺裏邊學， 好虛 國語拼音。牛比就是 L I U B E 啊，總之就係咁樣學翻嚟嘅。當然係好抵人啦，咁但係即係好快，可能。過了幾個月就知道怎樣必勝啊！ 吕布單人統一天下 啊！總之乜嘢都可以統一天下嘅，只要可以有多啲兵啊，有啲戰鬥力嘅勁啊！ 啊，或者嗰啲武裝勁啊，衝鋒嘅贏梗。 佢哋真係好，佢哋玩得真係好專業同埋好正經。我一定玩威力加強版。一開始係啊，揀咗個喺正中間嘅劉備，得個萬五人喺新野，但唔緊要，我編輯加到佢全部9999，跟住咪贏咯。所以打機最緊要開心啫嘛。不過我回應翻阿卓賢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你打完個三個字，譬如我記得好印象深刻嘅，我係幾時開始知道魏晉時代有鬥南蒙衝呢啲嘢咧？都係玩三個字嘅 game。幾時知道？原來趙雲是咁靚仔，馬超咁有型咧，係打三國無雙。嗯、即係你可以睇到原來其實背後其實仲有一樣嘢係令我覺得好遺憾嘅就係、是，你諗下呢啲題材我哋中國，但係日本人攞咗去做一個咁勁嘅一個即係電玩嘅元素，又嚟坤翻我哋啲錢。我每次買咧，每一代我都係一路玩一路鬧。 所以咧，我到上年仲喺度用緊孔融同嘅天下。 邊一代啊？ 12我係玩緊，咁、哦、我而家連埋呢個網絡去直播咧，咁可以俾大家 share 嗰樣我打成。 哇！你而家撈埋即係直播打機。 係啊，諗住大家都知道孔融統一天下冇乜希望，但我又覺得幻想一下改變歷史，即係用一種最弱者嘅心態。 跟住過啲讓嚟啊！ 係啊係啊，你嗰種感覺係吸引嘅，尤其是你覺得啊，反一個科學或者反一個傳統，其實係令到大家覺得點解啲電玩可以咁吸引嘅成功之處啦。 係啊，如果講。講起即係同一間公司咧，就有隻提督之決斷嘅， 係 啊，係啊。咁喺80-90年代交界咧，曾經牽連大波，因為佢即係認為即係你可以用日軍咧就統一天下，即係打曬成個贏嘅太平洋，包括贏埋中國、贏埋美國。咁即係而喺個過程裏邊，好多嘅部分認為即係宣揚軍國主義啊，中國係 中國人有霸王 啦。咁所以即係 game 咪取消咗。咁但係我好慘，因為我哋啲玩家冇得玩，因為我哋當然都係用美軍為主，美軍易贏好多啊。日本係非常 有冇偷偷地用過日軍啊？ 冇啊，冇。因為太難用了，冇可能用。咁但係另外啟即係另外一張印象好深刻嘅就係另外一間外國公司嘅文明帝國或者文明 civilization， 咁就非常之精彩咁將好多古文明裏面嘅部分轉出嚟。咁最令我震撼嘅就係裏面咧嗰啲嘅細節嘅資料或者講述咧係好真實同埋好確鑿。咁佢發覺咁早就有啲咁嘅啟蒙咧，對我嚟講係一種即係運氣。咁啊，今日啲遊戲啊，即係講到呢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咧，繼續同大家歷史係咁話。